与人相爱敬，常作恐惧想。 俗话讲， 受宠若惊。 别人爱护我们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，我们有什么地方值得别人爱护呢？值得别人敬仰呢？唯恐自己的德能不够，这样的想法是很好，才能够时时回头，尽德修业，不负众望。 即家世望重，常作卑下想；即学问颇优，常作浅陋想。 这些都足以戒除共高我慢的毛病。慢是很大的烦恼，贪嗔痴慢，傲慢与贪嗔痴有连带的关系。他从这里着眼下手，确实是断烦恼的好方法。 而断尽烦恼，性德才能够显露，这是真正的修德有功啊。 远思扬祖宗之德，近思盖父母之谦，上思报国之恩，下思造家之福，外思济人之急，内思贤己之邪。 这以下的文字是这一章的总结，非常重要。立命的关键就在这里。我们心里思考的是什么，想的是什么，这就是尽德修善的典范。中国过去的教育说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， 就是叫你常常想远要如何的荣宗耀祖。扬是显扬祖宗的德性，自己在社会上道德、学问、事业能为社会大众所尊重，是祖先的光荣。今天社会努力精进的动力是什么呢？是名利，大家拼命的去做。是为什么呢？是钱财在那里鼓励，在那里推动。如果没有钱财，谁肯去做呢？大家都不愿去做的。从前人努力勤奋工作，他的动力是孝道，他想到祖宗，想到父母。 我一定要努力修善积德，使我的父母有面子，我的祖宗很光荣。 这个动力要比名利高尚得多。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道统，佛法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 所以对于祖宗的祭祀、祠堂的建立都非常的重视，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。 因为人能够孝亲，能够不忘本，自然能够心正行正，不会做坏事了。 近思盖父母之谦， 谦是过失，儿子孝顺，儿子对社会有贡献，父母纵然是有一点小的过失，社会人士也会把他给忘掉的。 因为父母有这么一个好儿子，大众都赞叹他的父母了，这就是孝子。 上司报国之恩， 是说国家对人民有君亲师的使命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，国民应该为国家尽忠。 下思造家之福， 家是家庭，不像现在的小家庭，从前的家是家族，内外眷属是一个大的家族，为人子弟的要常常想造整个家族的福，而不是一个小家庭的福。 所以说一人有福，一个家族就都能够享受了。 外思济人之急， 从社会来着想，要尽心尽力的替社会服务，为社会大众造福。 而在今日的社会，最急最重要的就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复兴与发扬光大了。 内思贤己之邪， 贤是防止，防止自己的过失，邪就是邪知邪见。我们今天讲的妄想要知道防止，绝对不可以有非分之想，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本分。人人都能够知道本分，能够守住本分，就社会祥和，天下太平了。孟子所谓 君子务本， 本立而道生。 本是本分，守本分就是要尽义务。儒家所讲的本是指五伦十义，就是要尽到我们在社会在人生应该尽到的义务。 而应当做到的事情则要认真的去做，要努力的去做，要为社会为家庭造福。 勿要日日之非，日日改过。 日日之非就是觉悟，佛家所说的开悟，始觉、本觉、究竟觉。始觉就是日日之非，始是开始，是天天开始。所以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都是始觉。 而天天发现自己的过失、自己的毛病，发现了就改，这叫真正的修行。 修正自己的见解、思想、行为，日日改过，这就是大圣大行的真实修行功夫。 一日不知非，即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即一日无不可尽。 我们要想改造命运，想离苦得乐，这几句话是关键，是索要，非常的重要。 而一般人一生当中不能够成圣成贤，修行得不到一个结果，毛病就犯在这里。 天天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就是天天始觉，一发现就把它改正过来，这叫功夫。真的改过，这是功夫得力，不必多。一天真的能够知道一个过失，改一个过失，三年之后你不是圣人就是贤人，这是一点都不假的。一天改一条过失，一个念佛人三年之后不是上品往生，也是中上品往生。这是修学成佛做祖，你肯不肯认真的去做呢？一天一条过失都没有发现，这是迷惑颠倒，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当然就无过可改，哪会有进步呢？而不进则退，自然就堕落了。 所以安于自是，自以为是，这是最可怕的生活。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，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。 这是真的，聪明才智的人很多， 所以德不加修，业不加广者，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。 因循是放逸、懒散、偷安，日子得过且过。我们常讲的混日子，这样一天天混下去了，这样过生活就是定命。你命里注定的怎么生怎么死，死了以后要到哪一道去，全按照定数安排。这就是云谷禅师讲的凡俗之人、庸俗之人，完全照着命运去走，也是佛在经里所讲的可怜悯者。 所以了凡先生他家儿子的这一段，确实是世出世间修学用功都离不开的原则啊。 云谷禅师所受立命之说，乃至精至碎、至真至正之理，其熟万而免行之，无自旷也。 了凡先生将云谷禅师教他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写出来，传授给他的儿子，希望他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。 因为了凡先生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了很好的效果，所以对云谷禅师所说的理论与方法是深信不疑的。 至精至碎， 精是精华、精纯、精彩到了极处，碎是深远、真实、决定、正确。 熟万而免行之， 熟万就是把它读熟深思，细细去体会与会，就是熟万。常常思维，常常去想，你会得到其中的法味，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行为，努力的去做。 无自旷也， 旷是指光阴的空过， 无自旷也，就是不可虚度了这一生啊。 二，改过之法。改过之因，必祸纳福，人之常情，吉凶祸福皆有预兆。 第一章是讲因果的理论，以下两章就讲命是怎么的改法，恶要怎么样的去改，善要怎么样的去积。这两章完全是着重在行门，前一章是建立改造命运的信心，信了以后要去做，要怎么做法，这里给我们说的非常的具体。 春秋诸大夫见人言动，议而谈其祸福，靡不厌者，左国诸暨可观也。 从这里可以看见古人学问的真实。春秋是鲁国的历史，孔夫子当年在世的时候把它整理做成了定本，流传于后世。这部书有三个人注解，流传最广的是左丘明著的《左传》。今天所看到的《左传》就是左丘明所注解的《春秋》， 而《春秋》是孔子整理的，并不是孔子做的。原来有很多的材料，孔子予以重新整编，左丘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。 除了《左传》之外，还有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。在这三种注解里，注得最好的，文章也好，记载也很详实，是左丘明的《左传》。现在所流传的十三经、三种传都在其中。 见人言动，议而谈其祸福，靡不厌者。 这是说古人听到别人的谈话、举止、动作，就能够判断这个人的吉凶祸福，而且判断得很正确，后来都应验了。小则一个人的成功失败，大的能看出国家的兴衰，这是确实的。我们可以在《左国》就是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这两部的史书中读到很多。 而古人他们有这种观察的能力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因果报应的道理。 所以从你的言语善良、行为善良、稳重厚道，就可以判断你有福，这个人有前途。 若是言语刻薄、行动轻浮，这个人就没前途了。 即使是你现在很得意，那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，连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。所以心行言动不可以不谨慎啊。 大都吉凶之兆，蒙乎心而动乎四体。 这不只是理论，也是事实。一个人、一个国家都是如此，事还没有形成，他就有吉凶的预兆。这种预兆都是在起心动念处，在所作所为处。 所以头脑冷静、很有理智的人能够观察得出来，能够预知未来的变化。 他从众人的心行中就能够看到国家的兴亡。所谓 国者人之基， 你只要看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，他们每天在想什么，他们每天在做些什么，就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前途，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兴亡了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一个家庭里的人想的是什么，念的是什么，做的是什么，这个家庭的兴衰也就可以知道了。 而个人的吉凶祸福也在乎个人的行为，这些都有预兆，而且预兆很明显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都显露出来了。 所以对于一个有智慧、有学问的人是隐瞒不过的。 其过于厚者常祸福，过于薄者常进祸。俗言多义，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。 厚是厚道，厚道的人心地厚道，行为厚道，能够损己帮助别人，这是厚道。 而对自己可以刻薄一点，对别人要好一点，这种人一定是有厚福的。 过于薄者常进祸， 是说对待别人刻薄，贪图自己的享受，这个人将来必定会有灾难。 俗眼多义， 是说俗人看不出这个预兆，就像眼睛被遮住了一样。 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， 好像一切的吉凶祸福没有办法预测，看不出来。 而其实吉凶祸福的预兆都是摆在眼前的呀。 什么人才去看相算命呢？就是此地所说的俗眼多义的人，才会找人给他算算命，看看相。下面这一段就很要紧，是我们应当要留意要修学的。 至诚和天， 这是大原则。我们一个人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真心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任何一个人。天就是佛法讲的真如本性，日常生活中妄念不生，常常保持着正念现前。 至诚和天， 现在这个人纵然是受苦受难，毕竟苦难很快就要过去，大福报就要来了。 所以事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就是真诚啊。 儒家讲学养，八条纲目里诚意正心是重心，格物致知是达到诚意正心的手段。这两条不能做，虽然想诚意也成不了，就是做不到至诚。格物，物是什么呢？物是五欲六尘，财色名食睡要放下。如果不能淡泊，你的心会被外面的境界所动，怎么成得了呢？ 纵然不能把整个欲望舍掉，也要看淡些。凡夫天天在打妄想，其实妄想是无济于事的，不如把这些妄想舍掉，把五欲六尘种种的享受舍掉一些，多替别人想想。 我们有福，把福报都给别人去想，这个福报就大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就是要真正的去做到了。净空学佛最初得力的就是了凡四训。朱敬昼老居士将这本书赠送给我，我读了之后想想年轻的时候跟了凡先生一样，他有的毛病我都有，我也是短命，过去多少看相算命的连甘珠活佛都说我短命，我相信。所以算命的说我过不了45岁，我很相信。因此我出家学佛就把时间定到45岁，因为我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好修，我没有求长寿。果然45岁那年得了一场病，当时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举办结下安居，灵老请我讲楞严经，我只讲了3卷就生病了，自己想想寿命要到了，所以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，天天在家里念佛等往生。病了1个多月也没有往生，病好了。这些年来依照这个方法修行，越修行越灵验，越有信心。现在什么都舍了，舍干净就更自在了。 所以舍才会有得，不舍就没有得了。 我们中国人说舍得，舍得这个名词是从佛经里来的，意思是说 你能舍才能得，不能舍就什么都得不到。 这篇改造命运的文章也就是叫我们舍。求呢，求也有助于得也。怎么求呢？舍了就得了，你所求的都能够得到。首先要把妄想执着舍掉，而至诚和天是从根本上舍，舍掉自私自利。 也就是将利益自己的念头舍得干干净净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大众、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， 那么这个人的后福自然是无穷了。 福之将至，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，祸之将至，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。 所以吉凶祸福都有预兆，福将要来了，看他的善心善行，他能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别人共享，这是善行，于是就晓得他的福报快到了。如果只顾自私自利，夺取别人的利益，自己的利益与福报不肯与别人分享，他的福报是会享尽的， 而福报享尽了就没有了，灾祸就来了。所以只要看到他想的不善，做的不善，就知道他的灾祸快来了。 小至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大到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，乃至于整个世界，都可以从这个原理来观察，只要很冷静、很细心，没有看不清楚的。 所以吉凶祸福、世界的安定动乱、国家的兴衰，都是可以预知的。改过的基础，三心原发，羞耻心，知耻能生大勇。 今欲祸福而怨祸，未论行善，心绪改过。 前面了凡居士举出吉凶祸福都有预兆， 所以无论是个人、家庭、国家，乃至于全世界，都是有预兆的。而这些预兆，唯有心地很清净的人才看得清楚。 而有定功的人，不仅是佛门，就是道家、儒家、读书人，心比较清净的，也都能够看得出来。定功越深，则看得越远。 所以佛经里常常告诉我们，阿罗汉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、未来五百世。 而且这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本能，本有的能力，应当是如此。现在能力丧失了，就是因为心乱了，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烦恼搞混浊了，使这个能力失去了。佛法教我们是要把心地上的障碍、污秽去掉，恢复我们的本能而已。那么前面说的道理明白了，要从哪里下手呢？这里开始要给我们讲真正用功下手的方法。我们每个人都想求福求慧，都希望远离灾难，想得到幸福。 要知道福是从行善得来的，行善是因，得福报是果。可是业障要是没有剔除，那么福也是不容易得到的，所以先要把业障去掉。 然而求有理论有方法，世间一般人都在事项上求，都在常数里面求，那怎么可能求得到呢？现在虽然知道有变数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，可是毕竟变数并没有立刻现前，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先要修清净心。什么是善呢？心地清净是第一善。 而心地不清净，纵然修善，善里面有掺杂不纯，所获得的福报也就很有限了。 就是讲消业障也消得不够彻底，消得不是很多。 由此可知，心地纯善纯净非常的重要。 如何能使自己的心地恢复到清净呢？那就要改过，要将自己的心地真正做一番洗刷的功夫。所以这里教导我们 未论行善， 是说我们还没有谈论行善修善的方法之前， 心须改过。 须是必须，这个字非常的肯定。那么过要怎么改法呢？这里提出了几条纲领， 而这些纲领非常的重要。 但改过者，第一要发耻心。 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， 知耻近乎勇。 儒家讲的大智、大仁、大勇，什么人是大勇呢？唯有知耻的人，才能够真正的改过自新，才能够发奋向上。 而人要是不知耻，那就没有前途了。 我们不要跟一般人比，要把标准提高一点。跟谁比呢？要跟诸佛菩萨比。佛菩萨也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为什么他能成佛菩萨，他能得到不生不灭，而我们却还要搞六道轮回呢？这简直是大耻辱啊。 此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，彼何以百世可施，我何以一身瓦砾。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这样想，这样的反问自己，耻心就能生出来，这是改造命运的开端， 也是改造命运的动力。 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呢？就是这原始的动力，不可思议的动力。了凡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多半是世间法。世间有大圣大贤，孔子、孟子、周公、伊尹，都是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。他是大丈夫，我也是大丈夫。 而此地所讲的丈夫，没有男女之分，能为人之不能为，就叫做大丈夫。 他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要从这个地方去反省。在初世间，别人证阿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了，他们过去生中有无量劫，而我们过去生中也是无量劫。为什么别人生生世世修行成菩萨成佛，而我们生生世世修行还是搞六道轮回呢？这实在是奇耻大辱啊。世间耻辱跟这里是不能比的。 百世可施， 世出世间圣人都是天人师，佛的十个德号里面有一个德号叫做天人师，这里的师就是典型模范， 因为他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模范，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。 再想想自己 一身瓦裂， 瓦裂是比喻，就是造恶业受恶报。了凡先生的好处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过失丝毫都不隐瞒，他所讲的不是一般人的过失，而是自己的过失。他发现了就能够痛改前非，这是他的长处。他之所以能够成就，关键就在此地。 阿弥陀佛。